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发表政令，指出任命张云坤同志为我国驻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。